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。第72集，宴席。开宴时，光禄寺开始传膳，御酒房跟着马不停蹄的上酒。李建恒爱吃糖，天师房便做了好些丝窝虎眼糖。李建恒坐在龙椅上，下来是太后与花香衣，然后是才封了嫔的慕如。沈泽川与韩城立于阶下，对策是禁军。上食局的太监跪在沈泽川右后方，李建恒桌上的每一道菜，上食局的太监都要先尝。李建恒今夜兴致很高，频频劝酒，有些醉意上头。他坐在上边， 朕登基以来，幸得贤能辅佐，有诸如海阁老这样的明镜在侧，一日都不敢忘记自荐反省。 他一喝高，便有些口无遮拦。 朕很是感谢海阁老，愿把海阁老奉为朝中亚父，这般殊荣过去历任阁老从未有过，如今就要阁老 亚父。这话怎么能讲？这话说的海良一都变了神色，他已经惊愕起身，欲要下跪阻拦。李建恒正好打了个酒嗝，还在挥手。 哎呦，阁老不必惶恐，该的。 哀家以为此事不妥。 太后看向海良一，顿了片刻，此时看破海良一这一刻的震惊，他侧身对李建恒柔声说： 海阁老为天下文人敬仰的魁首，为人好似崖岸高峻，入世以来两袖清风，果敢直言，这样的古宫之臣，若是皇上以亚父相称，虽然彰显恩宠，却失了阁老痛扁石壁的为公之心。 李建恒见太后温和，便笑说： 哎呦，过去孝王重义，尽范增为亚父，今朕也感念阁老辅佐之情，叫他一声亚父，既有亲近的意思，也能借称自省嘛。阁老，你说好不好？ 海良一已经磕头， 此事万万不可。 李建恒犹如冷水泼面，那满腔热情被这一声严厉的不可变作了不快。他面色几变，最终勉强笑道： 朕与阁老亲近，一个称呼罢了，有什么大劲的？ 皇上贵为九五之尊，与偏于一隅的霸王截然不同。老臣出身河州山岭，实乃粗鄙小人，如何能与神贤光臣皇帝共识父字？ 李建恒初衷是想要博海良一欢心，也想要博天下文人的欢心，借此证实自己不是个不尽才学的草包。可他就看了那点书，哪知道一个称呼能激起海良一这般抗拒。此刻骑虎难下，酒都醒了几分，李建恒今夜拉不下脸，便想打个马虎眼将这事翻过，于是说： 阁老不情愿，那便罢了。 老臣以为上有所好，下必效之，今夜皇上开此先河，来日必有人意图效仿，到时候勾结同党，形成朝中掣肘，就会危害江山社稷。花党一案落定尘埃不过一月，前世不忘后世之师，皇上今夜饮酒酣醉，实为不妥。 李建恒握紧手里的酒杯，环顾下方，见群臣垂手不敢直视他，方才平缓些怒气。他不能对海良一发火，但是今日他也不想认错。他在这龙椅上坐立不安，已经尝过众生臣服的甘美，如何能心甘情愿的叫人指责？他是皇帝呀。李建和眼睛都熬红了， 饮了最后一口酒。 此事作罢，扶阁老归座吧。 海良一也知道今夜不是觐见的时候，但他秉性难改，心直口快。 老臣还有话要说。 李建恒唇线紧绷，他没吭声。席间鸦雀无声，海良一没得到回应，便跪身不动。这一下陷入僵局，没人再碰筷子，连声乐都停了。忽听啪的一声，萧迟也在自己的位置上割了筷，放声而笑。 我见皇上与阁老如此，心里好痛快。所谓的君圣臣贤，不外乎如此。都虞虚浮，古有所道。大周有这般的圣贤之君，又有这般的正直忠臣，盛世天下指日可待。 皇上广开言路，善纳直谏，是群臣之福啊。 薛修卓举杯， 今夜元春，何不敬此盛景一杯？ 群臣抬杯，齐声恭贺。李建恒在恭贺声里缓和了些许，他见海良一还跪着，不禁叹道：“ 阁老亲启吧。” 一场危机化于无形。太后看了萧迟也须臾，说：“ 都道成家立业乃是男儿平生愿，策安如今可有定亲的人选？” 沈泽川目光一晃，也看向萧迟也。萧迟也肆无忌惮地笑了笑：“ 回太后，凭我如今这个模样，哪有去都千金愿意下嫁呢？况且成家立业皆非我的志向。” 总督过谦，如今去都之内能称新贵者寥寥无几，凭着总督的模样，过那东街桥也有红袖招。世子，再不催促，可就误了时候了。 萧继明也笑，说：“ 家中老妇觉得他性情没定，也怕耽误了谁家的姑娘。” 太后再次侧头，对李建恒笑道：“ 哀家见他们个个都不着急，李北王这个年纪的时候，已经娶妻三四年了。” 李建恒还没有从适才的事情里缓过神，此刻有点兴致缺缺，不敢不接太后的话，看了萧迟也一眼，说：“ 母后不知，策安性子急，一般的去都贵女还真招架不住。” 话也不能这般讲，平白耽搁了他的姻缘，倒也不必执着于去都贵女。哀家见贺良侯的女儿赵月君主倒是与策安年纪相仿，很是般配。 贺良侯是传承侯，八大家之一的费家人，太后这一职还真值得门当户对。贺连侯费坤连忙敬酒，真看向了萧继明这边。萧迟也以为太后会在宴席上谈及华相一的婚事，却不想这一次是冲着他来的，他不能直接驳回去，更不能稀里糊涂的就娶了。李建恒也措手不及，懵了片刻，看向萧迟也：“ 这赵月郡主。” 他灵机一动：“ 国丧未过，此时指婚怕不合适。”“ 指婚是一码事，成婚是一码事。哀家看近来也没有好日子，大可先指了婚，等到夏时寻个吉日再成婚。赵月与相依又是闺中密友，一时出嫁也算圆满。” 太后慈爱地说，她闭口不提花香依要嫁谁，只把赵月郡主推给萧迟也，是摆明了把萧迟也的婚事当作国事，把花香衣的婚事当作私事。戚竹音面色凝重，竟然没有开口。陆广白见状心知不好，猜想戚时雨已经点头了，才叫戚竹音不要出声。但是娶赵月郡主万万不可，这桩婚事若是定了，等到太后再把赵月抬成公主，萧迟也就是上公主，大周驸马吴实权虚名加身，拿掉的就是萧迟也此刻才握住的去都兵权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 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